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：踢大，第91集。 朱韵跟他相识这么多年，他帮助了他很多。 怎么不说话了？ 田修竹背对着他，坐在一个浅黄色的实木高脚凳上，有条不紊地给面前的画布上色。他涂完最后一笔，回过头，脸色轻松地说： 开玩笑呢，不会走的。 这样会让你觉得尴尬吗？ 朱韵问道。虽然他们并没有正式在一起，但朱韵承认他们的感情超过了普通朋友。朱韵自己也很意外，李寻出狱带给他的冲击比他想象的大得多，就像混乱的战场里忽然有人竖起了军旗，虽然形势惨淡，但他还是鼓足了劲头。他跃跃欲试，准备往坑里跳。他已经很久没有对事业这么上心过。朱韵对田修竹说： 我不能放着李寻和那家公司不管，我一定会去找他。 所以呢，你是去找他工作还是找他谈恋爱？ 不管是什么，我的精力都会放在那边，你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，这对你不公平。 田修竹忍不住笑起来。 你怎么这么老实？ 朱韵静默。 好了，别紧张。 田修竹穿着白色衬衫，这让他的脸庞显得更为平和。 你把人与人的关系考虑得太复杂了。我留在国内是因为有工作要做，而且我待在你身边觉得很舒服。我们互取所需，就是这么简单。 也是因为常年生活在国外的缘故，田修竹对待感情很坦诚，他很少拐弯抹角，总是直白地表达自己的意思。 他一出来，你就像打了兴奋剂一样。 确实，这个朱韵要承认。 让我想想，其实有时越熟的工作伙伴就越难走到一起，电视剧里都是这么演的。你们现在最多就是战友，比起爱情，目标对他而言更重要。 朱韵移开目光，他看到桌上放着的耳机。田修竹作画的时候喜欢听歌，不过那都是他不在的情况下。田修竹轻声道： 但你和我之间永远都不会有比爱情更重要的东西。我这人懒，没有太高的目标和追求，对我来说家庭就是一切，我能为此放弃所有东西，这是我能向你保证的，他却不能。 田修竹看着他，目光温柔正直。他很少说谎，也从不对感情斤斤计较，他吃得下感情里的亏，这跟李寻截然不同。田修竹重新拿起调色板和画笔，颜料在短暂的休息时间里蒙了一层薄薄的干膜，他用笔轻轻拧开。 你们的梦想当年以那么惨烈的方式收场，有执念也正常。虽然隔行如隔山，但人都有想攀的高峰，越厉害的人却越难忍受壮志未酬，这道理我懂。 他调完颜料，在画布上画下一笔，是最美的翠绿色。他开着玩笑说： 以前我说你不够坏，报不了仇，现在够坏的人来了，你快借力拔了那根刺，然后我们就回法国过最安宁的生活。女孩不需要拼杀一辈子，那样太可怜了。 按照议程，大会9点正式开始，但8:50了，人还在陆陆续续往里进。朱韵往外面大厅看，安检门口海海的人，一直磨蹭到9:20多，主持人才上台试麦。顶灯熄了，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放到最前面， 那里人群躁动。朱韵望过去，只见几个受邀嘉宾在工作人员的簇拥下入场。朱韵一眼就看到中间的高建红和方志进，两人都穿着正装。高建红率先入座，方志进则直接走到后面，跟从台上下来的主持人交头接耳，不知在说些什么。台上有人在致辞，灯光打得太亮，看不清面孔。朱韵离前台很远，她环顾一圈，发现大会的座位安排得很巧妙。整体会场座位区分了三个部分，最前面是嘉宾区，只有两排位置。中间部分大多是媒体人和大型公司代表，人数也不多。后面就是汪洋大海般的中小企业，人数众多，放眼望去全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，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朝气和干劲。朱韵身边的女孩主动跟她打招呼，声音弱弱的： 你好。 朱韵转头，女孩很瘦弱，脸上稚气未脱，看着像是刚从大学毕业的学生。她不好意思地从包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朱韵：朝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推广专员洪小薇。 你好。 洪小薇再次跟朱韵打招呼： 我没有名片。 哦，那请问你是做什么的？ 朱韵想了想： 程序员。 洪小薇恍然，随后又跟朱韵聊起自己公司的情况，还把他们做的手机 APP 拿给朱韵看。 APP 的名字叫小健兼职，功能是帮在校大学生联系兼职工作。 你是程序员，请问你觉得我们的软件还能怎么改进？ 洪小薇弱弱地问。朱韵拿过她的手机使用了几分钟，说： 功能还可以再完善点，现在只有简单的工作介绍和联系方式，后续还可以加上工作的价值评估。软件现在只支持自己搜索工作，可以加上根据用户的优点长处智能推荐的功能。你们的后台数据库记录用户的搜索历史了吗？ 啊？ 洪小薇听得一愣一愣，紧张地说： 没有。 这就有点浪费了，真实数据是很宝贵的资源，你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每一个用户的需求才行。 对不起。 洪小薇慢慢低下头，竟然道起歉来。朱韵回神，窘迫道： 啊，没事，慢慢完善就行了，这软件的出发点很好，市场需求也很充足。 洪小薇总算恢复点元气，她冲朱韵笑着说： 你真厉害，比我们公司的程序员厉害多了。 你们公司多少程序员啊？ 一个。 啊？ 洪小薇再次脸红： 我们公司一共就七个人。 那小健是谁啊？ 我男朋友，就是那个程序员。 朱韵笑起来，洪小薇红着脸说： 我们今天大学刚毕业，他想创业，我就陪着他了。 朱韵点头： 啊，很好。 洪小薇小嘴弯弯的： 刚开始的时候特别难，不过现在慢慢也步入正轨了。我们软件的注册用户已经有3000多人了，上星期还有广告商联系我们。 慢慢来，不用操之过急。 身边冒出一颗头，朱韵吓一跳，后反应过来是个腰弯得太深的人。朱韵坐在靠边的位置，这人手持一大叠名片，弯腰鞠躬挨个人给。他年纪也不大，看着比洪小薇更腼腆，不怎么会说话，公司名字都报不清楚。 你是程序员吗？我们公司正在招聘程序员。 朱韵看名片，飞扬网络有限公司美术总监郭世杰。 你们公司连美术总监都出来招人了？ 郭世杰脸红： 人手不够。 台上有人正在致开幕词，致辞嘉宾是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领导。他冗长地讲了一通后， 主持人上台总结，又将下一位领导迎上来致辞。台下根本没人在听。这行业就是如此，大家只喜欢务实内容，年轻人不买老规矩的账，大家都像洪小薇和郭世杰一样，宁可挤出时间多发一张公司名片。这是个很美妙的时代。早年如果想做企业，资金、公关、人脉攒多少都不够，而现在会场里1000个人，至少800个人的年龄在25岁以下，他们每个人都信心满满。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能走到最后，但时代至少给了他们一次机会。3个人、2个人，甚至1个人，只要把握机遇，赶上时代浪潮，一款产品就足以让人青云直上，富甲一方。一个男人从他身边经过，黑衣黑裤，身形潇洒。他仗着自己个子高，走路有点微微驼背，显出几分慵懒。台上的领导又下去了，这回换成企业代表发言，第一家就是吉利公司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